嗱，朋友，乜嘢叫做波呢？波有好多种，你听住啦。我眯埋双眼数波波，如要数齐有千万个。波就即系球，球就即系波，总之好多波波。嗱，咪话圆形啲波就任你摸，有时你摸下会犯差错噶。排球、篮球可以任你摸，足球一摸啊，十二码都有份啊。有啲波喐下卷炎罗，睇落个型格哇似个大菠萝。咪话见波就摸啊，菠萝即系炸弹，一摸哼好容易煲到啫。有种波劲过上海婆，揽爆砸伤话吓到你傻。呢一种就叫做榄球，美国叫做 football， 冇咁上下大只就唔好斗啊。嗱，一年到晚就接波波，成晚接埋有几万个。呢一种就叫做鱼蛋，鬼佬啊叫做 fist ball， 系用九棍鱼嚟打嘅。哇，迷魂臭波深夜火，系美人独有嘅绝招货。呢一啲啊叫做抛媚眼，即系无形波，迷死好多男人嘅。有啲波需要计几何，搏命狂怼啊，整一大炮喎。呢啲叫做台波，即系史碌架，大力咁怼，赚错盘。又有种波用棒一坐，后正个窿子慢慢坐。呢啲叫做高尔夫球，即系身份嘅象征。不容易打的，哇，有些毛神神疏疏地的又叫波，我两头摸过滑又是坚的、哦、你们不要心邪啊，这些叫做羽毛球，虽然得几条毛毛都够弹力的。一男一女去打波波，成晚打完只手会攰的、哦、这些叫做保龄球，好重的嘛，成晚这样打梗手软啦。有啲波喺肚内陀，三号悬挂要买定姜膜。有新几日即系扯风波，扯风波即系肚大咗。有咁多波讲到我都傻，有数错我都冇奈何。